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是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片场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李嘉诚名下嘅长和咧出售巴拿马运河同埋咧欧洲等地啊，总共咧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嘅事件咧，爆发咗咁耐啊，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就嗰个官方啊中国嘅喉舌大公报咧就连接咧系发表咧5篇嘅批判嘅文章。咁啊，虽然咧到第4、5篇咧，嗰个暴力语言、暴力嘅程度咧系有所降低，之但系咧仲未停手，仲未停口。咁啊，由于咧你知咧呢几年啊，系自从咧特别系林郑月娥做咗特首之后，呢、這个叫大公文媒评论治港咧，就已经成为一种啊刻不成文嘅风气，甚至咧系大公文媒嘅评论咧系随时可以取代法官判决嘅。是隨時啊，咁所以咧就引起一陣恐慌。嗱，呢個咧就其實咧反而啊，中國嗰度咧嗰個網民啊，對於長和出售港口咧支持李嘉誠啊嗰個言論咧，係反而咧非常之大膽同埋豪放，亦都唔見咧中國嘅網信辦咧係刪除所有啊支持李嘉誠或者咧係為李嘉誠啊咁多年愛國啊係嗰個貢獻啊係作出辯護嘅文章。但你睇下中国香港特区咧，系一班咧自称系以前殖民地教落嘅精英，英国、美国留学，而家好努力学习紧点样做中国人啊！我睇下嗱，9间大学啦，有好多经济啊、政治系嘅教授啦，系嘛？仲有地产商啦、商会啦，仲有大律师工会啦、律师工会啦，系嘛？大学教授嘅经济同埋法律嘅啊呢啲学者啦，吓报纸嘅社论咧，就完全唔敢出声。啊！唔好讲系完全嗱，卒之一俾我发现到一篇，我一阵系分析，就系因为咁样样咧，咁病态啊嘅鹌鹑同埋咧恐惧嘅心理咧，就卒之咧有一单新闻咧好骑呢，就系、是、咧中国香港特区嘅南华早报咧就登咗种新闻，呢、這个系咩新闻咧？就系、是、一间叫香港地产精英总会啊，一个有咁嘅组织噶，系叫自称地产精英喎。精英咧可以叫可以当作一个招牌喎，个主席叫陈志宝，咁咧佢就向中国香港特区嘅南华早报咧就呢个揭露，佢话佢收到长和内部人士吓嘅邀约，就叫佢发表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咧就辩护。呢个陈志宝咧就话，根据咧佢获邀咧吓，同埋即系叫长和叫佢啊。是发表文章是讲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码头啊并没有卖给美国，是卖给意大利的航运公司叫做 Aponte。咁呢问题是为什么这件这样的小事芝麻绿豆啊咁会变成一个新闻的呢？我由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讲呢，这些绝不成为新闻。 嗯。 因为第一，就算长和叫你这个香港地产精英总会主席陈志宝，你收到平时你收到李嘉诚的电话呢，你一定如获至宝。但是现在呢看你那个态度呢，就好像嗱嗱声要表态和坦白从宽、我呢死了不关我事的、这篇文章呢是他叫我的、就呢他没有写到、有没有写到就不知道、他就揭发是长和的内部人士叫他呢是发表文章为长和辩论。陈志宝有没有写到呢就不知道，但是他就向南华早报呢是勇于揭发，于是成为新闻。嗱，你说香港现在的生态呢，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挺奇 的，日日新鲜。 得人惊啊，喂，就算长和叫你写文章是跟他辩护，犯了香港哪条法律，是不是一种犯法行为，定是你觉得很有新闻价值，是吧？喂，那平时啊很多时候啊，在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时候，香港南华早报这个英文报纸和香港另外一两份的信报、都被指为殖民地政府放料的喉舌。南华早报以前、是被特区、殖民地政府财政司、布政司、请上去饮茶，是邀请他们呢 是放一些气球，你放得少的。他那时候南华总部会不会登出来啊，是说布政司霍德啊是邀请我上去讲，说就这个基本法啊个立法呢啊这个英国的殖民地政府呢是有这样的意见。不会的嘛。那阵时就是香港啊个正常的社会状态。现在这个叫陈志宝呢就将这件事呢就当做新闻。咁你即係个目的系咩呢，即系咪你想洗脱啊你同呢个李嘉诚或者长和嘅关系呢，定系你勇于革命群众系当咗一个叫国安热线啊去揭发原来长和叫我系同佢辩护同埋呢系洗白，系咪即系咁解话呢啲咁样仲叫精英呢，我就好恭喜你，你中国香港特区前途似锦啊，系咪啊妈妈即系要咁样咧，就即系我睇到我当笑话，你知唔知？哇！而家啲报纸真正嘅新闻咧，你就唔识得挖掘。譬如话连续九间香港嘅中学去大陆，所谓嘅北上交流团翻到嚟又屙又狗，呢啲系咪新闻啊？圣保罗书院嗰个男生去到大陆嗰度所谓交流，啊、就走咗去第二间房吊颈自杀声称，系咪新闻啊？咩原因啊？啲报纸唔见佢咧，走去务正业，然后挖埋呢啲咁嘅狗屎垃圾咧，系当做新闻，你系咩意思系嘛？所以香港唔使要啦，系嘛？你有冇新闻资讯自由啊？吓、啊，冇话唔俾你登，唔俾你评论啦、啊。啊！你使唔使鹌鹑到咁啊？而家 系咁啊！我梗系心有同感啦。如果唔系，我依一刻我都唔会喺英国同你一齐咁样做节目啦。 恭喜你啊！ 啊，因为咧，好多人咧就个心里边心心念念，好似我上一集快讯咁讲，就最多担心下咧七月地会唔会地震啊？日本啊，或者担心下大湾区咧嗰啲食物有冇减价啊？订唔订到位啊？但系咧，佢唔会对，譬如话喺几年前当阿李家超。得一个人去选特首，或者是47人案啊，咁样未去进行任何嘅具体嘅行动都已经拉晒，仲要告，咁再加埋咧立法会里边咧得一把声音，完全冇咧啊所谓嘅反对派或者系意见啦啊，咁啊再加埋近年，譬如话你话，譬如话交流团里边屙呕肚痛，已经一。徐定音就话唔关膳食事，完全都冇医务卫生署调查过，冇调查过你就话系，跟住 慢慢屙，慢慢 圣保罗 屙呕快乐啊！ 保罗嗰个男生死咗，又可以唔公布死因。喂，去到而家李嘉诚先生卖港口都要咁样遭受到围攻批判。這個香港呢，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啦、啊、我套用一些很文嘲嘲的说话就叫很陌生啦，套用一些很直白、很雷文的说话呢，我就叫做即是摸鞋玩劇走啦，我自己走。啊、所以我就觉得呢，有些人就可能真的不觉得这些是问题来的，他觉得这些事很遥远、啊、但是我只是个感觉，如果擁有所謂富可敵國的李嘉誠先生都要遭受到這樣的對待，或者他幾十年來對中國、對中國香港特區的慈善貢獻這麼大，數以、啊、百億千億計、啊、那我真的呢不知道怎 樣去。那我現在今天呢就要看看中國香港特區這個新聞言論環境的生態、嗯、我今天不講李嘉誠賣港口的是與非、嗯、就是看現在香港一片鴉雀無聲，同埋一两两把声咧，就系睇风头，然后咧就喺嗰处咧系落井下石嚟到踩。嗱，先讲一个，而家中国香港言论啊嘅中国化先。最近咧有一篇文章嘅人版就出咗嚟，就系咧3月21号，就系中国香港嘅大公报咧又发表呢篇评论文章，就叫做咧题目啊，切勿打错算盘，就因小失大，就咧。奉劝啊，呢、這个有关企业佢唔敢讲长和啦，停人事，停止交割。嗱，呢个系大公报另一篇嘅评论。我首先喺语文嗰度睇，佢用嗰个字叫停止交割啊。点解佢唔用停止交易咧？ 系咯。 嗱，呢啲香港嗰啲人咧，你要学做中国人啊，你要首先要了解中国政治语言啊，一字之差里边嗰种杀机啊。佢唔讲交易叫交割系咩？割是要用刀来到割的。 嗯 啊、本来呢这个字是不通的，是不顺口的，是应该停止交易。 香港咧係有交易，冇話所謂交割嘅。咩交割呢？係咪你用把刀啊去到割肉，用把刀咧去到劏呢啲叫割。所以呢個字係一字之差，佢有一個刀刃嘅，呢啲咧就係暗藏啊嘅暴力嚟嘅，唔係講笑啊嚇。嗱，跟住咧睇睇啦，呢篇咁嘅奇談怪論咧就咁講咯。佢話咧係駁斥喎嚇呢個長和，或者有啲人講。啊！佢话咧，有人混淆视听，话呢单咧买卖港口系合同自由之下嘅合法交易。嗱、啊，咁佢唔同意，唔同意咧？点解咧？佢话呢个咧就唔系话净系呢个合法交易，系嘛？佢话本次交易嘅后果系导致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受损，系直接咧系违背咩咧？就违背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嘅方针，佢话咩咧？佢話最高原則係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項原則去年已被寫入香港法律，所以和王出賣港口咧係違背基本法所講嘅一國兩制嘅原則性條文。跟住大公報就咁宣判，違反法律原則性條文也是違反法律，即係話你雖然咧係合法咧係去出售呢個港口，但係合法即係違法。因为咧，你合咗香港嘅法律，但系违反咗基本法。但系我一睇基本法咧，嗰啲条文啊，佢讲到第三章系关于香港居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由24条开始到42条，佢冇一条咧系讲到明，系话香港居民嘅义务系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埋发展利益，冇呢个条文。佢里边嘅条文咧就系、是、居民。基本权利同埋义务呢就係、是、第24条，佢讲永久居民嘅定义。第25条，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26条，香港永久居民有选举同埋被选举权。第27条，有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呢个呢好多香港嘅酒家同酒店已经违反咗呢一条。因为呢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民主党，佢哋喺未被法庭定罪嘅时候，佢哋想去租借会场呢是摆酒饮宴，佢是冇呢个自由嘅。所以你有违反基本法呢个第一条。好啦，跟住28条讲咩人身自由不容侵犯啦。29条就係住宅啦，其他私有财产不受损犯啦，通讯自由啊等等。佢冇一条呢係话呢个基本权利同埋义务呢係要大公报所讲係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呢这个是国防外交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责任。好了，这个第一。第二，他明知道基本法没有这个条文，香港的法律也没有这个条文，他就说这个基本法原则。以前呢在一些争议的时候呢就说你违反基本法的精神，这些是共产党语言。他说找不到这条条文呢，他说你违反那个精神或者违反基本法的原意，你有没有听过？ 立法原意， 而家个立法原意， 立法嘅时候就用呢招啊。 系啦，佢话基本法立法原意或者基本法嘅精神，而家唔讲啦。而家多咗一嚿，佢话不准违反基本法原则，唔准违反基本法原则啊！你听住，系嘛？好啦，既然系咁，我请问基本法第107条咧系严正规定，中国香港特区嘅财政司司长理财一定要咧。是避免赤字，力求收支平衡，是吧？他的理财是与支出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10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明明白白是107条讲的。你现在陈茂波是不是违反了第107条的原则？是不是连续3年4年赤字，全球全香港围插佢啦，系嘛？违反基本法啦，系嘛？嗱，我再引述一篇文章啦，我话你点样违反啦，系嘛？好啦，呢、這个原则前原则后系咪不容违反呢？基本法第107条讲啊，量入为出，避免赤字嘅原则啊嘛。之但系我哋睇睇喺2025年3月4号，港大前法律系教授陈宏毅《基本法》啊呢个。是不是他有个 title？ 委员会前委员他说第107条财政预算案呢，他说只是表示经营账目要量入为出， 当他被质疑话是不是符合基本的原则的时候呢，陈宏毅话基本法呢这个原则呢是并非硬性规定，是 有灵活性 啊， 知不知道 宪法有 灵活性的， 他说 第一次听， 他说这样，他说表示这条条文是属于政策性条文，可以任由政府解释。陈宏毅说基本法订明公共财政需量入为出的原意并非十分硬性规定，容许因应质实情形有一定弹性。咁即係话107条嘅原则呢係可以有弹性喎，同埋可以有政府解释。 我想问基本法里面有冇有一条係话以上条文係有弹性嘅呢？如果有唔紧要我服。但我想讲。 即係嗰啲中國人咧，你知啊？即係當陳宏毅好努力，我知，即係我好 respect 佢。佢係一個喺殖民地時代教出嚟嘅法律精英，係嘛？但係咧 ，I forgive him for making such a big great effort to become a Chinese。所以佢而家喺度咧，好努力咁咧，係轉換緊佢個 legal mindset 咧，係有一個 Western mindset 轉為一個 Chinese mindset。於是咧，佢就話基本法量入為出啊，呢個原則同埋原意咧。并非硬性规定，咁既然系咁，基本法嘅原则点解啊？呢个长和一定会遵守先。佢只遵守基本法嘅条文同埋香港现有嘅法律。香港现有法律，基本法咧系讲到明，系财产买卖进出入香港自由，只要系符合香港嘅法律。咁你而家话啦，所以啊，有啲亲中极端分子就话，而家多咗个国安法，同埋多咗个23条。汤家华咧就话：你千祈唔好谂住动用港版国安法，系好大镬。咁而家咧大公报就呼吁咧，就用23条啦，系咪？ 嗱，因为 嗱，如果你呢个咧23条就23条，就唔系基本法嘅原则。咁呢个大公报话：啊，基本法咧虽然话咧呢啲咁嘅原则啊，系有讲到明，佢冇讲到如果你违反咧系点样样去处罚，但系你违反即系违反。咁你成个基本法都冇话到呢係违反任何一条点处罚㗎喎。係咪啱唔啱？所以而家呢个呢就係而家大啦，仲有基本法嘅条文点样解释唔系大公报啊，系一个最高嘅解释机关。呢个系中国人大常委喎。大公报呢啲咁嘅评论文章嘅作者，请问佢系咩人啊？大陆新移民啊？佢唔系法律专家啊？佢每个月几多钱啊？写一篇稿费是不是10蚊1000字？他何来的资格啊？而家去指导林定国的政务司司长检控与否？ 陶生，我哋曾 如果是的你讲清楚，特区政府，你讲就系大公文汇的评论文章是有最高的法律指导性的原则，特区政府要照他这样做。即使是这样，最近一个林汉豪都够胆反抗啦，因为大公报的文章话明日大屿是明日黄花。凌汉豪啊，真系好嘢！佢老豆冇帮佢改错名啊，女中汉子啊，同埋豪气干云，就竟然话大公报嘅评论唔代表佢嘅报纸立场啊，系嘛？所以你而家讲清楚啊，长和啊，而家唔系话讲笑噶，嗰度1400亿啊，知唔知啊？你而家系咪听大公报嗰5篇批判文章，跟住陆续有来咁去判案，同埋咧系去执法，系嘅咧，你就对香港嘅商会啊！外资商会同埋美国嗰啲大行，你讲清楚，同埋将呢条咧滴埋上去，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啊喺度会见紧嗰啲咩 Blackstone 啊、BlackRock 啊、Amazon 嘅时候咧，揾翻译讲埋去。佢话如果你喺香港投资，最后咧你嘅资金是否安全、有冇犯法，系由大公报嘅评论去决定。你讲咪得咯，唔紧要噶吓，鬼佬好易化为噶。他可能觉得富贵险中求，咁多两位值得投资嘅，系咪 啊？因为咧，其实即系讨论佢哋呢啲双重标准咧，其实我都好似你话，都唔使理啲细节，因为佢哋根本就混淆咗宪法同埋普通法律嘅分别。宪法系一个即系唔系要市民逐条执行，或者系去。跟隨的憲法是一個比那個政府和那個人民之間的一個類似契約或者一個明文分權的一個關係，譬如說講清楚個政府的組成啦， 逐讲清楚居民嘅权利啦，譬如话啊，香港一出世就有永久居民嘅身份，可以自由选择工作，跟住咧唔同肤色啊，或者唔同嘅种族啊，唔同嘅宗教信仰咧，都可以享受同等嘅权利。呢啲系宪法嘅精神，主要大部分啊，都系由政府去遵守嘅。宪法唔系由普通市民去遵守，宪法当然有部分普通市民系要遵守，譬如话基本法里面第三章居民嘅基本权利同义务，义务系有，但只得一条，就系遵守香港特区嘅法律。咁好啦，呢度再 refer 出嚟咩咧？法律就系所谓嘅普通法条文，就系通过立法去制定嘅。我唔理嗰啲国安法定23条，你中意好唔中意好，佢都系通 過，不能违反基本法。是不是 他都是跟随那些这样立法条文立的。那市民呢或者做生意呢，其实他只要遵守你立了法的普通法条文呢，他没有违背或者没有触犯呢，他做任何的事都行。 这个基本法第三章居民香港永久居民基本权利义务总共有18条。17条呢都是强调香港人的义务的权利。 是啊。 17条的强利，他的住宅、私有财产、通讯自由。下次就信仰、言论、结社、选举同被选举权， 包括原居民嘅权利，系咯。 就系第42条，就系话香港永久居民有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嘅法律嘅义务。佢呢条冇讲话香港永久居民有遵守基本法啊，吓嗰个叫原则啊，同埋精神嘅义务，就系遵守特区行政，特别系香港特区实行嘅法律嘅义务。 所以成日话某啲人或者某啲公司违反基本法咧，呢个系好荒谬嘅。 系啊， 因为佢唔需要去執行或者系跟随基本法，佢只要跟随基本法里边嘅我要遵守特区法律嘅义务啫嘛。咁我就 refer 去究竟你个法律点样写，我遵守咪得咯。咁而家个问题就而家个香港嘅特区就永远混淆咗呢个概念。咁连做生意咧，你都要去跟随呢个基本法精神或者原则。 咁呢个咧，我跟随香港地产精英总会主席陈志宝啊，对南华早报嘅揭发嘅原则同精神，我而家揭发咯。我嘅揭发咧就系香港啊嘅明报2025年3月24日，有一个叫做黄然啊嘅前律师，亦都系一个爱国爱港嘅企业家。哈佛大学出身真正的精英，他发了一篇文章是为长和卖港口是辩护的。香港明报就叫你们的人是做足功课和给一些理智，是不是？那黄然先生就严正指出，他就说波兰的格丁尼亚港的事件，这个我们讲了上两个礼拜，是吧？就在2023年8月就震惊美国高层，事源这个港口就是由长和管理，对岸就是波兰特种部队基地和海军造船基地。当时美国国防部就临时租用附近的泊位，用以向乌克兰输送军事物料。美国海军一艘滚装船准备停泊卸货。该船长207米，阔29米，排水量34,000吨，用来运载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等乌克兰急需的重型武器。停泊的时候就发现一定要将个船头伸入长和管辖的呢个巴拿马运头河的港口咧嘅范围50米，但遭到拒绝，于是咧系延误咗军援。嗱，你要知道咧，一封情报百万兵，延误咗军援咧系可以直接造成乌克兰士兵喺前线更大嘅伤亡，呢啲系讲紧人命啊！好啦。格丁尼亚事件根据黄然的评论和消息，不但触动美国神经，还引证欧盟的忧虑。美国两党同样关注。欧洲方面，2022年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后，波兰就已经有传媒推测，中资包括长和在港口的投资会对北约带来麻烦，并特别强调格丁尼亚港。跟着呢这件事就是促使到美国政府是对你中国是控制巴拿马运河的港口的一个警惕，是事出有因，是有事实的。所以这个黄然是他讲得更详细过我。我们上个星期就是讲格丁尼亚港那里出事了，是吧？好了，跟着 王炎博士咧就严正指出，系嘛？根据基本法，系嘛？特区不必亦都不得咧，系超前好斗、逞强坏事，将本来日趋平静嘅危机咧系到炒热。因为根据基本法，国防外交唔归中国特区咧系处理，系中央嘅事权，系咪啊？根据基本法系归国家管，呢个咧外交问题。你唔使理係咪？而拔高之后你香港呢啲种种嘅中国论述呢就啱啱认证咗美国声称香港公司必定受中国政府控制，不服自主，必须听命嘅指控。王炎话係你班蠢材係为自己挖坑。你为自己挖坑呢就事小，为你哋嘅最高主人呢係习近平挖埋坑，係咪？好啦，咁跟住呢王炎呢就咁讲啦。香港特区執行一国两制，一定要執行中国定下的深化国际合作的要求。若要成功，必须严格区分对待港资民企国资国企，必须化政治为经济，化大事化了，而不是拔高攀比，犯左倾右治病。王炎在明报那里说，改革开放早期，我在法律工作中每每涉及政治问题，也是采取此策略化解来自形形色色的四人帮极左的干扰。王炎即是说你今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有四人帮同埋有极左势力喺度同中国最高当局挖坑。呢个系咪有人同自己挖坑呢我就唔知道。但呢正如我引述中国外交部3月5号同埋3月18号两个嘅官方嘅声明，呢个唯一最清晰，佢冇指责长王。佢系不点名，系指责美国威胁同埋咧系压迫啊，吓呢个咧企业啊，吓嗰个交易。所以下边嗰啲亲中极端分子咧，佢就光称四人帮嗰只遗传基因上身，包括呢张所谓嘅大公报，系咪？好啦，王炎就话：，是时候降温，刹停操作，即系话你哋唔好癫啦，吓翻翻去青山，翻翻去搵翻护士拍药啦。是吧？唔需要咁激动啊！佢话国际大形势下各种新的危机会接踵而来，需要更理智、更清醒地应对，要做足功课。即系话你班懒鬼完全唔做功课啦。王炎咧系一个非常之咧系值得人尊敬嘅一位咧吓国际战略顾问。佢曾经咧系服务过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系讲授国际经济法同埋公司法等。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他亦是香港前环境局局长廖秀东小姐的，不知道是前夫定是前度情人 ,correct me if I'm wrong, 是吧？所以他是很资深的，是吧？这篇文章就发表在2025年3月24号的明报，是不是长和有高层是邀请王炎是为他辩论还是洗白呢？就不知道。就算是有邀请王炎，咁系咪犯咗法呢？系咪？系咪一条新闻呢？如果南华早报觉得佢铺个陈志宝嘅新闻，呢条新闻仲大镬喎！因为而家你全部鸦雀无声，突然间有把声白纸黑字出嚟，系话咧批判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有好多呢啲应声虫咧，系做四人帮，喂，好严重嘅指控咯，好大新闻啊，系咪？系咪？所以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变做咁嘅生态咧？即係好值得令人，即係好值得人憐憫啊！當然咧，亦都值得人恭喜嘅，兩樣嘢都 mix 埋啦，少少係咪啊？ 係咯，補充少少啦。頭先你提及咧，交割呢兩個字咧，除咗有一種殺氣之外啦，咁都係一個商務用語嚟嘅，因為未完成嘅合約。或者是將會完成的交易都可以叫交割，所以大公報就因為這個應該是4月2號才完成的交易，所以他就使用這個這樣的說法。 我不同意，我認為這個字是有惡意。你去日本啊，日本那隻叫割烹，你有沒有吃過？ 吃過，是的， 漢字叫割烹，兩個字都殺氣騰騰的，這些中文不是立亂用的，呢、这个里面有暴力成分，交易就交易，交咩割啫？ 不过南华早报咧，啱啱即系嘅一两篇报道咧，佢都透露一啲负面嘅消息啦，就话呢次嘅deal咧都系好容易退出噶啦，呢个长和因为面临嘅压力太大， 同埋咧可能要付出一啲政治嘅成本啦，因为仲有好多嘅生意啊，同埋咧业务咧喺中国大陆同埋香港，咁啊难免咧会遭受到今次嘅阻碍。 咁呢个亦都同我哋风云谷第一二集讲呢个咧，亦嗰个预测话，其中一个 option 就系长和直情退出呢个交易。 系 就咧，正如黄贤讲，系嚟到向美国证实，就系因为佢威胁我，佢唔俾我出售。所以咧，我而家冇辦法，對唔住 Donald Trump 嚇，我想幫你，但係幫唔到。然後等咧，係美國政府揸住呢個咁嘅案例咧，係去對付啊，係你班中國香港特區精英嘅最高主人。但係呢個咧有一個大前提，一定要透過啊呢個咧貝羅德嚇佢嘅老闆 Larry Flynn 係私底下向 Donald Trump 表達個苦衷，尋求個諒解。咁樣咧嗱，嗰1400亿咧你就唔使收住。記住喺嗰度先，然後咧就可以咧就透過 Larry Flynn 同埋呢個貝洛德同美國政府高層好熟噶嘛，就係話佢有苦衷，佢唔係合謀者，佢係人質，佢係受害人。呢一樣亦都得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咧係暗示嘅，咁咧就可以暫時叫做咧止蝕，係嘛？就唔最緊要唔好得罪美國 Donald Trump 先，咁咧然後長和啊可以保證不受制裁。嗰、那個咧，匯豐銀行嗰啲户口啊等等咧，係不受影響。我覺得呢個都不失一個明智嘅辦法嘅。至於黃賢指出，你咁樣做即係等於你自己正正啱啱係證實咗， 係 你 個 中國控制巴拿馬，你咪由佢自己去收拾咯，唔關你生父子事就得啦，係嘛？呢、這個都係一個方式嚟嘅，係嘛？咁啊，當然另一個咪去到底咯。嚇，十年部署，十年磨劍，我而家最後一炮係不生風刀之作。是向历史咧，系留低一个亮点，咁亦未尝不可，系嘛？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呢场大戏点继续上演咧，系充满悬念。我哋咧会各系同各位咧继续跟进，系咪就事实同埋证据、理性同埋逻辑咧，系啊，由一个吓法理嗰个常识个角度，系唔系以咧情绪啊、政治嗰个咧癫狂啊，系嚟到分析呢件事，好似黄炎博士一样，系嘛？所以黃炎博士好嘢，今次明報可以刊出呢篇文章咧，亦都有莫大嘅勇氣，隨時咧係會被指控，俾嗰啲咁嘅親中嗰啲唔知咩小花小草就去舉報啊，係話你咧係呢個啊裏通外國，係收咗長和錢，或者協助長和咧係去洗白，好大罪噶。而家係個中國人社會嚟噶，啊呢啲情緒同想當然咧，往往好多時就係變成。事实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恭喜啦，系咪啊？就我祝愿中国香港咧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啦，系又到咧呢个周末咧，记住翻去食多啲好嘢啦，系嘛？好多胶角，好多番角啦，嗰啲日本菜都唔错噶，平靓正。好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做咗十日八日咧，就知道呢个交易咧究竟会唔会成真啦。好啦，下一集再见，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我大胆啲讲， 司纪贤而家呢个咁样教法咧，佢系一个够落手咁辣嘅人，咪对佢自己冇好处，因为咧佢冇，佢完全唔提呢一次暴动嘅 root cause。相信咧，国际间都好注视黎智英案同埋47人案咧系点样判。 咁我哋嗰时预测到跟住发生嘅一连串不幸嘅事件，嗱唔系先知，只不过系少少历史嘅经验同埋一种判断，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继续落去。 啊，见好就收，或者叫做 留有用之心。 留有用之心， 喺某种程度上，十步揽炒咧，而家喺度实现紧。 我记得你一集咧，突然间你好认真去反问，我唔记得前面咩，你系反问乜？你哋而家系革命咩？ 系啊， 系革命，早啲出声啊！你话定俾我知啊嘛，真系革命。 因为一定踩亲中共条尾，佢一定喐你。 嗯，因为喺佢嘅历史同埋佢嘅政权嘅历嘅经历里边，革命就 系 要决嘅， 系佢垄断噶。 系啊， 啱唔啱啊？中共就系因为你去完烛光晚会，有礼貌，如秩序散场，又个个翻工，第二日佢先至俾你搞足二十年。你冇唔记得而家嗰两有香港几张报纸都系收紧费啊？$10一张系嘛？如果我冇记错，$10一张，你有咩？你值咩钱啊？啊，你睇唔到文汇大公嗰啲乜通街系免费派嘅咩？你会唔会用$10一张，又$10啊，去买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啊？冇人噶嘛？点解你张报纸值$10咧？以前就系、是、你以前嘅生态有新闻自由同埋言论自由，而家冇晒啊，系嘛？嗱，我在商言商，我系纯粹系一个咧叫消费者嘅角度，冇晒嘅话，你点解值呢啲钱？所以咧，点解我十几廿年咧，我系保持一个独立性，我啲同呢啲人咧，佢哋唔会 friend 我，我亦都唔会同佢哋咧系饮饮食食就系咁解。哇！嗰阵时有一对嘅即系美国长老会嘅好年轻嘅牧师过嚟教书做班主任，佢个名叫 Richard Rawlins， 短头发、白恤衫、打领呔，即系好似嗰啲摩门教。我哋嗰阵时细个咧，我哋分唔清美国佬咧，原来。不同的州东部西部都有不同的款的。那我记得他教我们的英文啊这样是讲到特别就着我们来讲。哇，我第一次上堂原来听懂晒啲英文是很开心。因为他给了信心给我们。现 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涛生爆上的 Patreon。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才可以看住涛生同爆上分别不同的专属内容。未来的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涛生话斋，就算在黑暗之中，我们仍要怀着一点的乐观，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的前路。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